第五十集。 市局三楼的理化实验室内，实验台上摆满了从临江药业搜集的药物样本，几位身穿白大褂的技术警察正通宵忙碌，聚精会神地对药物成分进行提取和化验。凌晨四点半，孟昭推门走进理化实验室，抬手敲了敲玻璃窗。负责人沈成抬起头，见是孟昭，他放下手里的工作走了出来。 怎么了昭？对比怎么样？有没有找到成分一致的药物？ 没呢。哪那么快啊，那么多样本，我们就这点人手，才化验了不到十分之一。 孟昭把那半袋注射液递了过去。 成哥，先化验这个吧，人还死前注射过的药物。 行。 沈成接过来，走回了实验室。窗外已经有了天亮的迹象，但是暴雨仍旧下个不停，天色显得灰蒙蒙的。等待的时间永远都是煎熬的。虽然经历过不少类似的场面，但此刻孟昭的内心仍然抑制不住的焦躁。一定得是真的，一定不能再出什么岔子。他在实验室外来回地踱着步，陆时琛看着孟昭在自己眼前踱了一圈又一圈，在下一圈孟昭踱回他面前的时候，陆时琛低声说： 会好下来的。陆时琛这是在鼓励我。 孟昭侧过脸看向陆时琛，初始是疑惑，随后脸上的表情舒缓下来，嘴角微弯，向陆时琛点点头说：因为陆时琛的这句话，孟昭的焦躁莫名的舒缓了一点。他没有再继续走动，站在陆时琛的旁边等待着化验结果。几分钟之后，沈成从实验室里走出来，看向了孟昭。 跟疗养院地下室那些药物成分完全一样。 孟昭顿时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他一把握住了陆时琛的手腕。 走，去逮捕吴佳义。 孟昭一边往外走，一边回头对身后说： 对了，陈哥，帮我把注射带交给吴健，让他们提取上面的指纹。 好。 孟昭跟陆时琛快步走到了过道尽头，拐到了楼梯。凌晨五点，车子绕过茂密的绿化带，停到了吴佳义的豪宅门前。正在车内通宵监视这座豪宅的值班警察见孟昭过来，他撑着伞走上前来： 孟队，陆顾问，怎么这时候过来？ 倾盆大雨砸在伞面和地面上，哗啦啦的雨声遮盖了人声，孟昭得抬高声音才能压住雨声： 逮捕吴佳义。 是。 所有的警察听到消息立刻集合到大门前，等待着这大快人心的一幕。孟昭和陆时琛并排走了进去。偌大的豪宅内一片晦暗，只能隐隐看清楚屋内各种摆设的轮廓，四处静悄悄的，落针可闻。一旁的警察走过去摁了墙上的开关，顶灯大亮，晃得孟昭眯了一下眼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诡异的寂静让孟昭的体内升腾起一种不好的预感。 外面来人了，屋里的灯也亮了，吴佳义就算在熟睡，现在也应该已经醒了吧。 然而此刻这栋豪宅内却一丝动静都没有。 不对劲。 孟昭抬手摸上别在腰后的那把枪，将陆时琛朝自己身后的位置拉了一下，然后朝吴佳义卧室的方向走过去。吴佳义卧室的门虚掩着， 孟昭推门一看，立刻皱起了眉，卧室内空无一人。值班警察有些慌了神， 人呢？我们每一个小时就要来检查一遍，大概15分钟前他还睡在这里啊。 所有人立刻搜索其他卧室，外面监视的注意不要松懈，随时留意周边是否有吴佳义的身影。 孟昭看向这张床，床单和被罩上的确还能看出不久之前有人在上头躺过的痕迹。他又走到窗前，窗户是从里面锁着的，跳窗逃跑也不太可能。周边监视的如此之严密，这吴佳义能藏到哪儿去啊？两分钟之后，几道声音从不同的方向传了过来。 二楼没有， 吴佳义不在， 没人。 一个大活人却这么无缘无故的消失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了证据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吴佳义居然逃了。从外面出去是不可能的，现在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密室或暗间。 所有人继续搜，寻找有没有密室或暗间之类的地方。今天就算把这房子掀了，也得找到吴佳义。 是。 所有警察收到命令之后，继续分头搜查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孟昭开始审视着房间内不起眼的角落，快速地寻找着线索。 这种密室或暗间一定不会常用，越是隐蔽反而越容易留下线索。 陆时琛说完，走向书房的一处书架，书架下散落了几本书。陆时琛半蹲下来，开始敲击地面。而此时孟昭则来到了书架另一侧的墙角，也半蹲下来捡起了地上的一把铜制镇尺。镇尺的一侧有着严重的磨损痕迹，上面还沾着类似石灰的东西。孟昭拿着那把镇尺半蹲下来观察着屋内的地砖，随即他看到脚下的那块地砖的边缘有轻微的碎裂的痕迹。 嗯，应该就这里。 孟昭将镇尺插入地砖旁边的缝隙，用力一撬，地砖果然松动了，被镇尺撬了起来。陆时琛听到声音，将注意力从书架转移到孟昭这儿，他半蹲下来帮孟昭将那块被撬起来的地砖搬开。地砖的下方，一扇跟疗养院地下室相似的黑色的铁门露了出来。孟昭扔了镇尺，手指插到铁门之间的缝隙，向两侧用力搬动，沉重的铁门缓缓滑开，露出了下面狭长而幽深的楼梯。 看来吴佳义就从这里逃了。 孟昭拿出手机，用手电筒将幽暗的楼梯照亮，跟陆时琛一前一后地走下去。二十几级阶梯直直地通向一个只有一米宽窄的过道，过道漆黑幽深，几乎只能容下一个人。孟昭在心里暗骂了一句， 看来是深知自己作恶多端，有朝一日可能会败露，竟然连地道这种东西都能挖出来，这个老东西到底给自己留了多少后手。 他们在黑暗之中摸索了几十米，终于走到了地道的尽头。又是一扇铁门，孟昭一手握枪，一手持手电筒踹门而出，眼前瞬间开阔，却仍然空无一人。 这里是一座地下停车场。 孟昭瞬间反应过来， 吴佳义极有可能开车逃了。 他立刻拿出手机，将自己的位置发送给周奇阳，然后拨出了电话。 立刻查监控，看我发你这个地下停车场半小时之内有没有车辆驶出。 同时他又拿出对讲机，对负责监视吴佳义豪宅的警察说， 屋里暂时不用搜了，留下几个人继续监视房子，然后你立刻带上剩下的人到我这边来，把我的车也开过来，位置我发你。 孟昭和陆时琛走出地下停车场，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所在的位置。这是吴佳义豪宅附近的一处小区，直线距离非常的近，也就100米不到。这小区由吴氏集团开发，地道应该也是早在开发之初就暗中设计好了的。不到一分钟，负责监视吴佳义豪宅的警察们就赶到了，他们等待着孟昭的进一步指示。孟昭正要开口， 周奇阳那边突然传来了消息。 哟，七分钟之前一辆黑色悍马从地下通道驶出，出来之后先开到了前光路。 现在去追吴佳义，你们跟住我，雨太大跟不上的话不要强求，先保证自身安全。 下达完指示，孟昭立刻上车，一脚油门踩到底，车子径直驶向了千光路的方向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